风冷着炙热的被称为大地之子的金属。末了，他伸直手指，瞄准板底，用力插下，金属火花爆溅，出现四个洞，手指穿入，环握住钛合金板，纵跃出裂谷。 可以走了，主人。 不要叫我主人，我有点不太习惯。萨米尔一边整理包裹，一边对 KTA 说，在地狱世界里看遍了十几年奴役与被奴役的人群的他，内心恐怕有些不适应这个称呼。 对，叫爸爸。 艾利克在旁边开玩笑，他要报复。 小孩子别闹，叫我名字就可以。 麦伊情不自禁地用手捂住嘴，女儿的吵闹和丈夫的焦急模样让她想笑，瘦削的脸颊上泛出微微红润的颜色。幸福才是医治疼痛最好的药吧。西伯利亚的伐木业曾一度兴盛，石油与木材出口拉动了整个经济体。自取代木材的高性能塑料被化学合成之后，人们开始善待这些绿色精灵。伐木工人们扔掉锯子，纷纷去了宽广的世界。傍晚，萨缪尔一行来到焦木林内的一块平地上，中间是间烧黑的两层斜顶木屋，微微屹立着，兴许是防火涂层的功劳。一旁停着辆蒙上厚厚的灰和脏雪的伐木车。天色已晚，四人决定在这里过夜。萨米尔担心屋子不够结实，边说边呼出白色的气体。外面太冷了，单靠睡袋和恒温服在野外露宿是不行的。 KDA 上前推了两下那屋子立柱，纹丝不动。嗯，看样子是没问题。萨米尔卸下肩头的包裹，舒了口气。简单的晚饭后，埃里克和妈妈用一个大睡袋，萨米尔下意识地把包裹里的厚毯递给 KDA。 萨米尔先生，我不会冷。埃里克在旁边撺掇， 哎，叫一声爸爸，叫一声爸爸。 嗯，爸爸。萨米尔笑着把毯子收回盖在自己的身上，篝火的光映着 KD 微黄的脸，那双眸怎么看也不像是人工合成的产物。 凯文，你不用休息。 曼伊牵过身来， 是的，我守夜。 萨米尔，你找到了一个好孩子。 曼伊很欣慰。 晚安爸爸。 晚安哥哥。 艾利克朝 KDA 招招手， KDA 只是点了点头。凝着的夜晚， KDA 一动不动地盯着跳动的火苗。他在思考吗？也许吧，那芯片内的非自潜意识模拟组件会让他像人那样有时进行一些看似无用的思维活动，也因而让他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他在想什么？自己的身世吗？如果萨米尔没有触碰那个操控台触发他，自己又会沉睡多久呢？为什么自己会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记忆是一片的空白，他望着银白色的月光从没有玻璃的窗户上投射进来，铺洒在地板，皎洁纯净。无论地球发生什么，太阳和月亮始终在那儿。几十亿年，一代代智慧物种在这星球上从出生到灭绝，而太阳和月亮始终不变。星球以极大的宽容包容着每一个孕育出的智慧生命，不论他们怎样折腾。 KDA 站了起来，轻步向门口走去。艾利克还未沉睡，揉着眼睛。 你要去哪儿？ 他小声地问。 KDA 把食指压在了嘴唇上，轻轻蹲下。 我只是去外面看看。 艾利克闭上了眼睛，除了右小臂，他真看不出 KDA 是个机器人。西伯利亚冰冷的夜， KDA 在空地上随意地走着，他很奇怪自己的结构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什么才能做出这样真实的外表？他盯着皮肤看了一会儿，仿佛真正的生物组织一般，赤着双脚在冻土上漫步，能感到温度，但并不觉得寒冷。人工智能也会有人一样的感情吗？ 还是说那只是设定出来的代码，只是冰冷的机械和一堆数字电流吧？即使那样，表情却如此的接近人类，它似乎又有点与众不同。远方传来变异的北极熊鬼魅而高亢的嚎叫声。翌日清晨，曼伊和埃利克在屋里收拾行装。萨缪尔打量着那台基于重卡改造的太阳能伐木车，他用破扫帚掸掸机顶的脏物，坐上去，搬开中控台上的防雨盖，按钮文字已被磨光，所有表盘都指着零。他捣鼓着机车的控制系统，电量显示灯亮了，深红色，车底传来了嘎嘎的声音。呵，感谢苍天，这个大家伙还活着。他向前压下控制杆，灯灭了。我想应该是灰尘遮住电池板太久，让这个家伙洗个日光澡吧。他对着一旁的 KDA 说完，就跳下来大步朝屋里走去。 KDA 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这个新伙伴，一种奇怪的感觉从回路里产生，冲荡。他钻到车底检查里面的构造，竟如预料，这里面积着极厚的油泥与木屑。他好像今天就知道这东西的原理似的，不一会儿就动起手来，灵巧而有力的手指代替了一切常用机械，把松动的零件加固，剃掉传动件和泥灰，扳直弯曲的传动轴。他爬出来时，埃里克正站在门口，看到他一脸黑印，差点把嘴里正嚼的早饭喷出来。看你的鼻子。曼伊掏出旧手帕上去帮他擦拭。你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笑声。曼伊神态慈祥而蕴含着包容的温柔。 KDA 的电子回路中流动过一阵温暖的信号。动力系统完好，他对萨缪尔说，阳光强度中上，再等上13分钟就能上路了，这种太阳能电池的充电率非常的高。萨缪尔拍拍车前的电锯，这玩意儿也会给我们省下不少的麻烦。曼伊在丈夫的帮助下爬上车斗，坐到一张棉垫上。 KDA 把大包裹和雪橇塞到了车斗的深处，又把埃利克安置到妈妈的身旁，才与萨缪尔爬进了驾驶室。这近两米高的大家伙可以承载的远远超过这些。只见电量指示灯变绿，萨缪尔按下启动钮，推动操纵杆，动力系统声音霎时均匀了许多，自冲压轮胎向前边滚动便膨胀了起来。好，开始。萨缪尔很高兴。 KDA 帮助压下电锯开关，合金刀盘开始旋转，胶木被势如破竹的切断，又被钢铲推到两边，灰层陷不住巨大的车轮，如此用不了多久便能离开林海。这时露天的驾驶舱有点冷，日头高照，荒野上寸草不生。这里曾是广袤的蒙古草原，酸雨把这一切毁得不成样子，拳头大小的碎石和枯草之间黑黄的沙土偶尔被苍冷的风僵硬地吹动着。萨缪尔的心悬着，这里只有望不到边的草原，平直的可怕的地平线，杀人机械和变异生物在这里可以纵横驰骋，一家人毫无隐蔽场所可言。然而若不是世界末日，这茫茫的大地会让人涌起疾驰的愿望，向那远方宽广伟岸的地平线飞奔。阳光烈晒，伐木车老化的电路渐渐地冒出了黑烟，焦味浓重。他向前滑行一小段之后停了下来。萨缪尔摇摇头，关掉了它。坏了吗？背靠车斗板的曼伊转过来忧虑地问道。看样子是控制电路不能用了，现在也没法修，什么材料工具都没有。 爸爸要开始步行吗？ 埃里克的小脑袋从挡板后面探了出来。不一定，但得找控制能量输出的替换件，木屋里没准有。哎，我回去找找吧。曼伊立刻急了， 不行，这太危险，我们不能分开。 哎，半天就能到。 我也不要你走回头路。 埃里克用力地摇着头。就在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议之时， KDA 悄悄地下了车，一跃而起，于半空中环视。空气比较干净，方圆十几公里的地方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看不到活动的事物，应该没有危险， 他说道。我的速度快，还是我去找吧，你们留在车上，不要随意走动。曼伊总有不安，他执意大家要在一起，包括 KDA。 应该没问题，凯文，你去吧。 萨米尔胸有成竹， 亲爱的，相信他，他可是很厉害的。 KDA 赤着双脚向来时的方向奔出，蹬地的飞沙猛击到车厢的地板上，他像一颗出膛的子弹，身影迅速消失在地平线上。 有人饿了吗？ 萨米尔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转过身来。风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时而温顺祥和，时而粗犷残暴，它可以在天空纵情翱翔，也能贴着大地肆意地奔跑，还能穿梭于高楼狭缝，甚至针头大小的孔。再高再硬的山都能被它削平，再大再深的湖，只要没有源头，就有被它吹光的一天。这份自由与力量让人羡慕。终结之日后的一年，天地渐归平静，暴乱的龙卷风几乎从大地上消失了，空气似乎终于安定了下来。可谁又知道他真正的脾气呢？ KDA 走后不久，南方飘来一块乌云，闲暇时喜欢看颠的埃里克最先发现了他的存在。 那是什么？ 萨米尔顺着埃里克所指的方向，单手遮住前额，眯眼望去，脸上的威风感忽然不在，空气凝滞了。 要变天了，没事，这笨重的车就是避难所。 把呼吸罩拿出来吧。 曼伊从包裹里翻出来三个盾形的软塑片，分贴在家人的口鼻上，那有36道过滤功能的东西便自动贴住了脸。萨米尔点下手刹，那些轮胎便泄了气。他起身后爬进车斗，一家三口挤靠在一块儿，伐木车横对着风的来向，防止被吹移动。静止的空气波动起来，细沙在低空慵懒地飘着，如果不是老猎手，往往会被这顽皮的东西迷惑，丧失警惕性。 记住不要睁眼，会进沙子的， 萨米尔提醒道。猛烈的气压和这尖锐的嘶鸣声像海啸一样冲了过来，伐木车开始晃动，迎风一侧微微地抬起。埃里克在妈妈的怀里心跳得比平时快得多。 啊，爸爸， 他惊呼起来。 抱紧妈妈，不要说话。 萨米尔一手握住车厢板，一手握住曼伊的腰。迎风的车斗传来愈发严重的吱嘎声，锈蚀的旧挡板似乎要被吹折一般。萨米尔后悔自己低估了情况的严重性，一家人全都挤在迎风侧，竟然仍然压不住他。就在车扬起快到20度的角度时，风弱了，倾斜的钢铁身躯沉沉地砸了下去。减震器虽然缓掉了大部分的冲击力，可是仍然超出了曼伊的承受力。他咳嗽了一声，唾沫中隐秘地藏着自己不易察觉的暗红。鬼魅般的风吼声渐渐地减弱了，车板变了形，乌云遮日。萨米尔悬着的心悄悄落地，最猛烈的冲击已经过去，剩下的仅此而已。这附近又无钢铁机器和变异动物，一家三口渐渐渐地开始小声聊天。也许无知才是最大的危险。一条弯曲的蛇形物从车斗后面悄悄地爬进来，隔着防寒靴缠住埃里克的脚。那蛇感到了捕获的猎物，开始收紧，向回拉动。埃里克发觉有什么东西拽住了他，微微地睁开了眼睛。在微光下，不远处的荒地上有双发红的大眼正盯着看，一条毛茸茸的长蛇将要把他拖走。埃里克害怕极了，他几乎无法动弹，小身子不住地颤抖。 啊，爸爸妈妈！ 听到第一声呼喊声之后，夫妇就睁开了双眼。他未知的红光一冲入他们的视线，曼伊轻声尖叫，右手拼命地抱着埃里克往回拉，左手死死地抓住车板。萨米尔青筋暴起，滚到车斗的尾部， 朝那对凶暴的红光中央狠狠地扣动扳机。萨缪尔定神，红光的面貌渐渐地看得分明。 也是大的老鼠啊，它从哪儿来的？ 那老鼠皮厚骨壮，铁弹嵌在额头。萨缪尔起身又连开几枪，仍然不奏效，便抽出腰上的砍刀迅速匍匐过去，手起刀落，锋刃与车底板击出火花。老鼠发出一声哀嚎，大嘴内露出两排白兮兮的尖牙，眼睛红得像要流出血，留在车上的半截丑尾巴如壁虎断肢在不断的收卷抽搐，被蚂蚁一把从女儿的腿上扯下，远远地丢了出去。萨缪尔给枪再上子弹，瞄准老鼠张开嘶鸣的血口扣动扳机，铁弹带着怒火呼啸而出，直穿了那怪物的喉咙和大脑。老鼠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萨缪尔喘着粗气，埃里克的小身子还在控制不住地颤抖，蚂蚁干枯的左手抓车厢板抓出了血丝。末世界远不止如此，风沙中萨缪尔隐约望到两团更大的红光向这边奔来，那体型就像这车一样。风忽然又强了，沙粒打得人难以睁眼，半脸生疼。他让母女俩向车斗深处移动，自己留在外沿紧握着枪。他额头和手心满是汗水，这是对未知恐惧的冰冷汗水。老鼠冲到了巨车7米处停了下来，站了起来，张开更大的嘴发出河马一样的长啸。萨缪尔抓住机会，一枪又一枪地朝老鼠的血口射去。尽管那怪物嘴角已留下黑红色的血，口腔内嵌满了子弹，却丝毫不起作用。他闭上嘴，前爪猝然扑地，震得车体微动。他慢慢地朝三人靠近，仿佛志在必得。萨缪尔索性扔掉枪，提起砍刀，嚎叫着向老鼠冲去。他左闪身避开突出的大牙，然而手臂粗的尾巴却出其不意地向他平扫而来。右髌骨清脆的一响，萨缪尔斜飞出去，摔倒在地，碎石搓伤了手掌和脸颊，砍刀脱手。鼠尾调转，快速伸向艾利克，仿佛他知道小孩的肉质鲜美。他卷住他的腰，以蚂蚁无法抵抗的力量把艾利克从母亲的手中生生地拽走。艾利克的哭声被口罩和风沙散开，而蚂蚁的耳朵却听得真真切切。他平素温柔祥和的双眼爆射出绝望、悲愤与残酷的光。瘦弱的他爬了起来，耐住沙石击打，提起枪跳下车去，朝着老鼠冲了过去。他苍白的脸上充满杀机，浑然不像之前病弱的样子。老鼠站起，怒嚎喷涌，嘴角的血水越流越多，两眼旁绷起了段段红筋。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That's right. All of your time spent keeps us